办。那其实上礼拜是选这个部分的重点，就是所谓的保证人地位的问题。对，那保证人地位问题过了之后呢，接下来要问的是说，那不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行为，到底法律要要求他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他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呢，是不是要求他做了这个行为之后，那这个结果法律侵害结果就可以因为这样的作为，要求他去作为，然后就可以不发生，就是在讨论所谓的不作为跟最后的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造成危险的问题。对，那这个是之后就是这节课学习上面的重点。对，好，那就从大家先抄一下吧。今天下疯狂下雨，真的非常的讨厌。对，因为下雨的时候，整个捷运本来就很急，然后现在下雨就更急。更急之后的那个雨伞啊，那边抹来抹去，因为每个人身体都贴来贴去，那雨伞那就抹来抹去。对，然后就裤子会全湿，很恶心。然后我的同事他下午去开庭，那大家都知道说开庭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大案子的话，就会提那个。就是出国嘛，要去，大家也会提那种行李箱，有没有？那因为卷宗非常多啊，都要提行李箱去。他就说，他为了保护那个行李箱，自己衣服全湿。听起来好可怜哦，好险我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没有出去这样。好，那如果抄完的话呢，我们就因为讲义上面的顺序跟我上礼拜上课顺序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就会先从讲义上面的第一。应该是第四页开始，先从第四页开始。那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第十回，第十回讲义本来是没有封面的，对，因为我后来发现打字，就打到后来19页，然后后来想到说，他说要20页才会有皮这样子，我在20页就给他硬插一个很奇怪的题目进去，这样就变20页，这样大家就有皮这样，因为没有皮真的是太恶心一件事情。好，那就如果抄完的话呢，请大家先看到第五页，请看到第五页。上礼拜呢是讲到说呢，现在都在客观构成要件的这个部分。那上礼拜是讲到说，那如果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话，第一个你要分类、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这个个案里面是不是不作为、用不作为的方式。那如果肯定的时候，下一步因为基于审题上面的经济性要求，你先审查，你可以先审查他在这个案子里面对于法律侵害结果发生有没有防止义务，也就是保证人地位的问题。如果没有保证人地位的话，那基本上后续就不用再继续往下写，就必须往下写。那如果肯定有保证人地位的话呢，下一件事情是说，好，那有保证人地位是什么意思？那就肯定说，那法律在刑法上面从刑法的规范来看的话，其实是要求你。在这个具体个案当中，你要负有所谓的防止结果发生这样的义务，因为你有保证人地位嘛，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负有防止结果发生义务，是只有保证人地位的人才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好，那你有义务要去防止这样的结果发生，那第一个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这样去做积极去做个救助法律的行为嘛？那这个救助法律的行为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也就是所说的所谓的作为可能性上面的问题，作为可能性上面的问题。那我先讲作为可能性上的问题，就是在问说，依照这个具体干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个不作为这个行为，它本身的能力，依照他自己本身的能力，还有所有的那个具体干当中所谓的客观的条件还有环境的情况下，到底他有没有能力去符合这样的作为救助法律的义务？那在什么样情形下是没有的呢？例如说，有可能是他离这个法医太遥远，例如说，假设说是。甲呢，发现他儿子溺死，哎，不要好了。有个路人甲呢，发现有人溺水，就发现说是隔壁邻居的儿子，就赶快打电话给隔壁邻居他爸爸，邻居儿子他爸爸。可是他爸爸住在美国，就说你儿子快溺水了。那依照我们上礼拜的保证地位讨论，其实父亲是负有救助子女的这样一个生命法律义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远在美国啊，那个边鞭长莫及。还是什么？对，反正来不及救他，对，因为他不可能从瞬间移动从美国飞到台湾来救他，对，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即便他有所谓的保证人地位，他也是没有所谓的作为可能性，这是因为时空距离的关系。那有一些有可能是因为，例如说他虽然在岸边，就是说可能场景换成场景是附近的岸边看到这个小溺水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深山野岭当中，他们去泡所谓的野溪温泉，那完全都没有救生员的一种。那父亲自己本身呢，他其实也不会游泳。也不会游泳啊。那我们从刑法角度来看，我们不会要求说，虽然你负有所谓的救助义务， 但是只要你附近没有其他的救生员或者其他的救援方法可以使用的话，那你本身又不会游泳，我们也不会强求说这个父亲该跳下去救他，因为这有可能造成两个人都一起死亡，法医进来结果发生。对，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因为欠缺了所谓的救助法医所需要的技能。对，刚才那个案子在美国呢，是因为时空距离上面的关系，那这个案子是所谓的欠缺救助技能的关系。而且可是在欠缺救助技能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要大家注意到的，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救助技能，但是如果说周遭有其他的可以救援法医的这样的行为方式的话，他还是要使用这种方式。例如说旁边一个救生员在那边，不能把他当作空气一样，然后视而不见，然后就是说啊，我不会游泳，就不用去救他，事实上你是想杀他吧。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旁边有救生员，或是旁边有一些可以打电话一些措施的一些什么电话亭啊，或是他从什么百宝袋里面拿出什么的如意亭、如意门之类的，他不管他，反正他就是要尽量用到他能够使用的一些措施。如果说尽了一切的方法之后，爸妈自己本身人都没有办法去救助法医的话，我们就会说，在这个案子里面，不纯正不作为的这个行为人啊，他其实是欠缺了所谓的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在书上呢，可能大家看到就是说要有作为可能性这样要求啦，不过我在强调是这里所说的作为可能性的作为可能性是指的是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什么叫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也就是说依他本身的事实上的能力的意思。在这里呢，其实跟规范上面的评价完全没有关系，他有能力去做就有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那自己说，例如说先举个例子好了，书上举例子说有一个妈妈呢在烫衣服，然后忽然接到学校通知打了二号说，你的小孩子在学校因为这样不太好。我本来想说他举那个啦啦队那个例子，可是这样有点对死者不尊敬这样子。对，你的小孩子在学校玩，然后就不小心跌倒，然后送到医院去急救这样子。对，那妈妈心里就非常着急啊，那着急怎么办？他就一情急之下呢，就拿了钱包之后就往门口冲过去，冲出去之后发现说他那个熨斗其实忘关，就烧起来，就是造成那个房子弄的房子被失火就烧起来了。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你说你应该要关上熨斗，然后没有关上熨斗，对不对？然后你前面没有把熨斗摆置好，所以会有一个前行为保证你会出来，那就负有所谓的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如果是你肯定这样子的话，那下一步要问的是说，妈妈在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作为可能性啊？所谓的作为可能性，我刚才讲过，是所谓的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就是说他依照他自己本身的能力，他有没有能力在他出门之前先把那熨斗关掉，或是摆置好位置，然后再出门。他其实是有的，可是因为他太紧急啦，所以顾不了那么多，那就冲出去了。顾不了那么多就冲出去的那个东西，是在罪责的部分，从规范上面的所谓的期待可能性这个角度来减免他的罪责，但是不会影响到说他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是有把熨斗摆置好的这样的作为可能性。对，所以作为可能性是我要强调是一个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是要判断他本身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只要他有能力去避免结果发生，那他就可以肯定说的所谓的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对，那刚才讲过了，没有作为可能性的例子，一个是因为空间上面的关系，一个是因为他本身技能不足的关系，但是唯一的共同点都是说他必须要尽到所谓的其他有可能的一些救援措施，如果他身那个环境当下有的话，他就要使用那些救援措施，例如说向别人呼救啊，或是自己去打电话，对，或是采取其他，例如说看旁边一个什么游泳圈，然后就把它抛过去，像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作为可能性的部分。那剩下一个争议问题，就是所谓的有没有可能会有这边会跟原因自由扯上关系，是会的，有可能的，会出现什么案例呢？就是在讲义上面这个平交道睡着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他是负责他是一个平交道的管理员啊，平交道管理员就是火车来的时候，他就要盯紧，然后把那个栅栏给放下来，不要让其他人车就是跨过栅栏跨过去这样子，避免被火车撞击。可是这个管理员呢，他因为前一天晚上呢庆祝自己就是考上司法官，我觉得很奇怪，什么关系也不奇怪了，反正很多人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准备司法官考试，然后他就喝太多了，然后就睡着，对，所以喝太多之后不胜酒力，就趴在那个管理员室里面睡着了，对，他睡着之后，当然火车来的时候，他就没有能力再忽然再爬起来，他又不会灵魂分身，他就爬起又没有办法再爬起来，所以当火车有辆自强号靠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把那个栅栏给放下来，他就有人因为这样子没有放栅栏，就以为说啊现在是可以通过状态，然后就人车就挂过去，就自强号里面撞上去，那当然后果是很可怕的，对。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他可以这个频道的管理员，他可不可以看辩说？他在那个被害人法医被侵害的那个当下，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作为可能性的，因为他睡着了。对， 在这个大法感情上面就是说，当然不行啊，为什么？你之所以会在这个当下睡着，变成是没有能力去救助法医，问题是因为这是因为可以规则给你先前的什么饮酒的行为啊，对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跟原因自由行为那边的那个道理有点相通，就是说，如果你是之前因为透过一种可以规则给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导致你在具体干预当中丧失了所谓的作为能力的话，那像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论的说你还是有作为，还是要肯定说你有作为能力的，还是要肯定你有作为能力的，这叫所谓的原因自由的不作为，原因自由的不作为。那个原因是有那个法两个法力上是相通的，对，都是因为你先前做了一个可以规则给你的行为，那之后就不能说我就欠缺作为能力，就不能这样子，不能够再这样子主张，对，好，这个是所谓的物理上面的作为可能性的问题，对，在肯定他具有保证的地位之后，下一个问题是说，那他在这个躯体干预当中有没有作为能力？如果他没有作为能力的话，就已经排除了客观构成要件的合致性，他就不会再，你就不用继续往下写了，他就不会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他就不会不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以上面我们讲这些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只要有一个欠缺了，他就没有办法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好，这个是物理上面作为可能性的问题。对，那我们回到第四页的下半部，回到第四页的下半部。他有保证的地位，负有责任的防止法医侵害结果发生的这样的义务，然后他也有作为可能性，结果他竟然没有做，他竟然没有做，基本上我们原则上呢就可以推定说，好吧，你大家就会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可是，在某些情况底下，行为人可会抗辩说，他就算做了也没有用，法所谓的做也没有用，法医侵害结果还是会发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跟之前拿去哪个地方很像？他就说做了也没有用啊，本身做了法医侵害结果还是会发生。这个是在之前我们学客观规则的时候有没有？客观规则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跟大家说有一个所谓的避免可能性的问题嘛，对不对？合法替代行为的问题，也就是那个风险实现那个阶层应该还有影响，对。所以行为人有可能做这样的抗辩。那在不纯正不作为犯跟作为犯的情况底下，虽然他们两个都要求要所谓的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他们两个都是要具备这两个要件的。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跟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是存有本质上面的差异。差异在哪里呢？大家去想一下，一个人呢开一枪把另外一个人打死了，这个时候检察官怎么样收集证据论赢他杀人既遂罪？你们觉得？人抓到了就怎么样？强行逼供，然后把他逼到想自白就出来，然后用156就排除了，然后警察就目瞪口呆说，哦，原来156会排除你的这样的证据的，你废话。现在大家警察都知道，所以现在刑求案件就比较少，对。但是我不排除说还是有啦，对啊，只是要看你怎么证明出来的问题，对。这是口供的部分啊，我现在强调的是物证的部分。他开枪把一个人打死了，那至少你要找到什么犯案的工具嘛，对不对？犯案工具是什么？就那个枪啊，那枪支跑哪去了？他那个人都丢到水沟里面去了，不知道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找到那把枪的时候，下一步事情是要做什么？就送去化验嘛，对不对？看那个弹道啊，还有上枪上面的那个子弹啊，枪上面应该是不有子弹的，应该是被害人子弹跟那个枪上面那个轨迹是不是符合啊？对，那是要送刑事鉴定局去化验。那如果符合之后，我们就可以肯定什么啊？那这个被害人之所以会死亡，就是因为这把枪发出去的子弹然后致死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什么？然后他又说那是他是开那把枪的人，因为枪上面有他的指纹。这样一连串并合起来之后，你就可以肯定什么？假是拿这把枪去把被害人给杀死的 ，OK， 所以你可以证明得出来。可是不作为犯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什么事没做，他就在那边看，任由什么法医侵害的危险继续加深，然后最后转成实害，不是吗？上次讲过了嘛，作为跟不作为差别在于不作为就是放任寄存的风险实现嘛，对不对 ？OK， 那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你怎么样透过科学的方法去证明说他有某个举动？或者做了某件事情，然后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或者这件事情或是武器，然后导致法医侵害结果发生，就没有办法证明了，就是证明不出来啊。所以一切都只能够怎么样，透过假设性的回答。所谓假设性回答就是变什么，就是说哦，如果你在这个案子里面，你的例如说爸爸看到小孩子溺死，快溺死了，因为溺水了，如果你有去救这个小孩子的话，那个小孩子就有所谓的激进确定的可能性，那就不会死掉啦。就因为你有去救的话，那就有激进确定性的可能性不会死。在这里为什么讲激进确定可能性呢？ 你就会发现说跟作为犯那边是不太一样的。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一定要是完全证明出来百分之百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所以导致结果的发生。不管你是用所谓的合乎法则的条件理论，还是所谓的一般的条件理论，你都要证明的出来说啊，这个行为就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那个证明程度是要到达100%程度。如果你有疑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就以为情就会介入嘛，对不对？所以就要否定他的因果关系。可是，在不作为犯刚好相反，不作为犯你不可能要求他证明到100%，因为他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像作为犯那样子去抽那个东西，抽什么东西，抽个特别的举动出来，然后去验证说是不是就是这个举动造成结果的原因，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因为什么事都没有做啊，所以只能假设说啊，如果你有去做的话，那法医诊断结果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是用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就好像太广泛了，这样变成说那有可能也不会发生啊。所以目前的通说见解认为说，所谓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呢，要做修正。怎么样修正呢？如果行为在这个具体个案当中，因为他有作为能力嘛，刚才讲过，如果他有作为的话，他有去就做一个救助法医行为的时候，那结果就有几近确定的可能性，就可以避免。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肯定所谓的不作为犯跟作为法医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因为已经对于原本的条件理论的公式去做了个修正，原本是要证明到100%嘛，现在只要证明到99%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准因果关系，或者叫做假设的因果关系。所以在写考卷上面，依照目前的通说看法，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不是一般的条件理论，它是所谓的假设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是在假设说啊，如果你有做的话，那结果是不是就有几近确定的可能性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你有做，那结果就有几近确定的可能性就不会发生的话，我就会肯定你的不作为跟最后法医诊断结果之间的所谓的假设因果关系。那为什么叫做假设或是准因果关系呢？准的意思在法律上就是不一样嘛，对不对？只是把视为是一样的意思，对。所以差别在于说，在作为犯的情况下，外观上面有一个明显可以看得到的举动，那你就只要去检验说这个举动是不是就是造成结果的原因就可以了。可是不存证不作为犯刚好相反，他完全没有任何举动让你看得到，对，你就没有办法说啊，那我要拿你哪个行为去检验说你跟最后法医诊断结果之间那个100%因果关系，你就证明不出来，对。所以你只能假设说啊，如果你有做的话，那会结果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这个结果不会出现，不可能证明到100%，因为他什么事没有做，所以只能够说他有几近确定可能性可以避免结果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肯定他有因果关系。对，所以叫做假设的或者准因果关系，这是理由是这样子来的。他们名字上面差异是因为不准证不作为犯就是完全都没有作为，对，完全都没有作为，跟作为犯有一个积极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是因果关系的部分。因果关系的部分，依照目前的通说见解，要有所谓的几近确定的可能性。那你说哦，那如果说，就是举个例子好了。哎，像讲义上面第四页这边有个例子，对，贾父已经呢带柚子饼呢到大包溪去戏水，大包溪是大家出名之，大家恶名昭彰的一个环境，就是不可以靠过去这样子。那结果呢，他儿子就溺水啦，家里两个人呢因为经济压力，或者想说我养不起这个小孩，就让他去吧这样子。对，后来想说之后我们两个就马上去陪你的这样子，然后呢竟然都没有出手去救饼，结果最后饼呢就不幸溺毙。这个案子里面呢，因为他给你的题目线索非常广泛，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条件上面的限制。如果说那天是像今天这样的暴雨，对，那父母亲呢是会游泳啦，对啊，父母亲他也有救助他的能力，可是呢，就算呢他们救下去救水之后呢，因为那一天的大暴溪呢实在是那个下雨下太大了，所以那个溪水暴涨，对，所以事后证明说呢，这种溪水暴涨这种程度呢，不管是再好的再强的一些什么游泳选手啊，进入到这里面呢一定都被漩涡卷走，然后就死掉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他要求他去做符合这样的救助行为，要求他去做这样的救助行为，其实没有几近确定可能性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因为结果还是会发生，结果还是会，因为任何人跳进去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可以知道是这样，事后证明可以证明到这种程，知道是这种程度的话，那显然的要求他去做这样的救助行为是没有办法避免结果发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否定他的所谓的假设因果关系，这是第一种情况。可是第二种情况比较特殊一点，第二种情况是说，父母就算有去做这样的行为，但是 好像也可以救，可能可以救得到那个小孩，但是也有可能救不到。也就是说，他如果有去积极去做救助行为的话，那结果是不是会发生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要记得，这是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的时候，那怎么办？这到底要肯定他的假设因果关系，还是要否定他的假设因果关系？如果依照我们刚才那个说法，一定要有你去做这样的救助行为之后，一定要有激进的确定的可能性可以避免结果发生，才可以肯定他的假设因果关系的时候，那这种对于能不能避免有所怀疑的情况，就没有假设因果关系了，因为你不是激进的确定的可能性就可以避免结果发生。对啊，你是半信半疑，我到底救他下去跳下去救他之后，到底可不可以救得到他？不知道，就存一种不知道的情况。那不知道有到达激进确定可能性程度吗？就没有啊，所以就可以否定他的假设因果关系。这是依照刚才的一个说法，可是。就如同我们在要记得，就如同我们在客观规则的风险实现里面有一个很类似的情况，什么情况？之前在客观规则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规则叫做合法替代行为吗？那个时候说什么？那个时候说啊，如果行为人有尽到所谓的注意义务的话，那结果就有基金确定可能性，就不会发生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排除它的风险实现，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在讲到风险升高理论的时候，有没有印象？那时候说到说什么时候要用风险升高理论？有可能是用风险升高理论。是用风险升高理论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行为人即便他合乎注意义务，但是结果是不是就可以因此而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是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况的时候，风险升高理论支持的主张什么？但是你这个行为人具体干中还是已经制造发生不容许的风险了，所以风险就实现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正面去讲他，那是在做违犯的情况底下。那这一派的人呢，在做违犯支持风险升高理论的人，到不做违犯这边呢，当然理论上面有一贯啊，怎么样一贯？他就会说，你既然有保证的地位，那你有所谓的作为可能性。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不可以抗辩说，那你要求我作为，但是就算我去做这样的积极的救助行为，结果会不会发生是属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所以你就要做有利于我的认定，可以这样主张吗？是刚才的那一个对于假设因果关系持基金确定可能性的那一派的学者，当然是说可以啊，因为你还没有到达基金确定可能性就可以避免结果发生，所以你没有做就没差就算了，就没有假设因果关系。可是刚才的那个风险，在做违犯主张风险升高理论的那些人，在不做违犯就说你没有去做积极的防止法律侵害结果的行为，也就是你没有去做一个降低风险的行为。这边刚好是倒过来，他要求你应该是从法规范的角度来看，你应该是要既然有保证地位，你有作为可能性的，那我就要求你要去做个降低风险的行为。什么叫降低风险行为？就是防止法律侵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他已经那个危险越来越扩大，那你就要去透过一个救助行为去降低它变成实害的风险。对，所以这边刚好是相反的。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个积极救助行为，去降低被害人受到法律侵害的风险的时候，我就可以肯定说你的这个行为跟你的不作为跟最后的结果之间是可以规则的，是可以规则的。所以现在有一些结论出来了。第一个，在这边大家做一个补充，我讲一下，我没有写进去。第一个，如果你对于假设的因果关系是采取所谓的像通说一样采取所谓的激进确定可能性这样的看法的时候，也就是如果你有去做的话，那结果就有基金确定可能性不发生，这个时候就可以肯定他的假设因果关系，不做违犯的假设因果关系。如果是指这一派的主张的话，你就会认为，哦，那当结果可避免性限于不明的时候，那就没有假设的因果关系，因为就算你做了，不一定就有基金确定可能性可以救得到他。对，所以这时候没有假设因果关系，从因果关系的层次就排除掉。但是如果你是在作为犯那边主张风险升高理论的人，但是这边你理论要一贯，在不作为犯，作为犯你是什么？积极的作为去制造人家法律侵害的风险嘛？在不作为犯是什么？消极的不作为，没有去消灭那个寄存的风险，没有去扑灭寄存的风险，所以你应该要透过你的作为方积极的救援行为去降低法律受到侵害的风险。结果你有做吗？你没做。那当你没做的时候，你应该要做而没做的时候，我就可以肯定说，那结果就可以归责给你的头上。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抗辩说，啊，就算我做了也不一定有效啊。做了不一定有效是什么意思？做了不一定有效，那个只能够从结果基金确定可避免性那派的人的主张导出来。但是风险升高或是风险降低的人就会说什么？我管你是做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反正就是做就对了。因为你做了，有可能就可以导致法律侵害结果的不发生，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救到他嘛。对，可是至少你有做，至少结果不发生的几率就会被提高一点。 对啊，所以重点是从法规范角度，你应该要去救他，而没有救他，那结果导致风险出，结果法律侵害结果就发生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结果、死亡结果归责给你的不作为，归责你的不作为。所以目前有这两种说法，不过现在通说还是采取说极尽确定可能性这样，极尽确定的避免可能性这样的见解。不过这种见解事实上已经把因果关系的问题，客观规则的问题，把它纳入到因果关系来判断，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哎呦，那个不作为犯那个因果关系呢，其实它是非常具有浓烈的规范性的色彩的，它不是一个完全是自然科学的验证，因为它就是不作为嘛。那单纯的不作为，什么事都没有做，你怎么可以说那就可以跟最后的法律侵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呢？那因果关系一定是从什么刑法的角度丢给你的。当从刑法角度来看，当你的不作为，你的救助行为有可能可以去防止的法律侵害结果发生，然后你没做的时候就可以归责的话，这个是风险降低理论的人他会主张的。那另外一派要主张的是，当你有做的时候，那结果就有基因确定可能性不会发生，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归责给你。所以就结果规则的那个部分来看的话，是有这样的宽严不同的主张，这是就结果的部分来看。那刚才那个作为可能性的部分是就行为人的行为的部分来看，对，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案子就可以，你就可以去思考啊，之前那个发生那个邱小妹妹那个转诊那个事件，到底仁爱医院的医生在当下如果去救她的话，送她没有把她转诊的时候，是不是她就不会死亡？死亡结果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邱小妹妹的死亡结果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一点，如果你是采取极尽确定可能性的人看法的时候，可能就要证明到很严格的程度，才可以肯定它的因果关系。对，可是如果是风险降低的人，就会说，你在既然负有救助义务，在第一时间没有救他，然后还把他转诊，就是没有降低风险。这个时候呢，这个死亡结果就可以归责给你，所以它是放得比较宽的，OK。好，那这个是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跟所谓的客观规则上面的问题，好，那就请大家再翻回来，翻到后面，翻到我看一下翻到哪去了，翻到第十一页，第五个要件就是最后一个要件，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等价条款。对，所谓等价条款就是说呢，你在这个具体干中行为人的不作为啊，要跟行为人用积极行为方式在法律上面相同评价，如果是可以相同评价的话，两个人可以相提并论，那我才可以把不作为视为是跟作为一样可恶，然后一起处罚。对，这叫等价条款。对，可是在所谓的非定式犯罪，大家应该还记得定式跟非定式犯罪之间的差别。所谓的非定式犯罪就是他没有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像杀人罪，他告诉你要怎么杀人吗？没有啊。对，可是像诈欺罪，他们告诉你要怎么诈欺人家？有，你要先使用诈术，然后让人家怎么样，陷入错误，然后因为这个错误，所以处分他的财产，处分财产之后呢，交付他财物，然后受财产上的损害，这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所谓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个诈欺罪的行为方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要符合这样的顺序上的要求。所以诈欺罪是最典型的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我们叫做所谓的定式犯罪。那杀人罪构成要件，他就说杀人者，他又没教你说要怎么样去杀人才可以构成二期的杀人罪。所以二期的杀人罪显然是一个非定式犯罪，没有限定行为方式的犯罪。那讲完了非定式犯罪跟定式犯罪之后，在这里等价条款的要求，它的实意只有在所谓的定式犯罪才有实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在于说，非定式犯罪像杀人罪，你本来就可以开枪然后打死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透过什么，人家在打死别人的，开枪打死别人的时候，你在旁边不阻止，你负有阻止的义务，然后不阻止。所以在这种非定式犯罪的时候，不管是透过作为也好，不作为也好，你都可以实现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只是在透过不作为的方式，用不作为这种方式去实现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的时候，你要另外透过刑法第十五条去做一个转介这样的功能。十五条说什么？行为人不，如果他是在法律上负有防止义务，但是他不防止结果发生的话，与积极行为者同嘛，对不对？所以像杀人罪这种东西，只要他负有保证的地位，他不需要去管等所谓的等价条款的问题。所以等价条款的问题只有在所谓定式犯罪。为什么？ 因为定式犯罪就是立法者他一开始就想好了，哦，行为人应该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做这样的犯罪行为，什么叫这样的方式？像我们举刚才诈欺罪为例好了，诈欺罪就是你一定要先施用诈术，然后让那个相对人因为你施用诈术的关系，这间有因果关系，然后才陷于错误，然后才交付财务处，交付财务处分财务，然后造成财产上面的损害。对，一定是透过这样一层一层的方式。可是如果你是用不作为的话，不会满足这种行为方式的要求，就有一个问号就出来了。为什么？第一个你想象到的是说，不作为施用诈术，施用诈术可能通过不作为的方式的维持啊，这种事就有一点疑虑。当然啦，你要用活活把婴儿饿死的方式维持，这个很简单，很容易想象嘛。但是施用诈术本身，它就排除了某些单纯的缄默的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所谓的施用诈术。因为使用诈术这个行为，在我们的观念或是语言的使用上面，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都是透过一个积极的行为。你单纯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很难让人家受骗，很难让人家受骗。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大家请大家翻到第十二页，十二页上面这个例子呢，就是所谓的标错价格的案子。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他说店员是做什么事情呢？店员一开始呢，就某个产品，他本来应该是卖150块的。结果他标签把它贴成450块，是店员贴错的，是那间店员觉得贴成450块。但是顾客呢，他大概就是像我这种比较生活白痴的人，对，他就很少去逛逛那个商店。像我上次去买香蕉，因为我很少去买水果，然后去买香蕉。那你想，因为其他的香蕉水果也不是我去买的，所以我也不想说香蕉一斤是多少钱这样子，对。然后那天我刚好因为我住外面嘛，然后去买香蕉，我说老板，这香蕉一斤多少钱？他说你们听听看，他说一斤25块。你们都没反应，所以跟我一样是真我白痴。对，一斤25块，然后我心想说，一斤25块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啊？对啊，我也不知道啊。对，然后因为我要分4天吃，因为我每天晚上回家都很晚啊，像今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大概都11点，对，所以我今天大概要1点才能睡这样子。对，像平常下班回家也很晚，下班回去的时候市场我们就关门了，那我的市场开到晚上的、啊。对啊，又不是超市，对，所以那些我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才可以去买水果这样。那时候就去那边买水果的时候，所以我说、到底是多少钱？所以我买水果一定要买那种像香蕉，我就要买那种很绿的，因为我要放4天。对，我如果放那个很黄的，放到大概放一天，大概像这种天气这么潮湿，那就烂掉，然后果蝇就飞过来这样子，很恶心。对，所以我就说你要给我轻一点的这样子。对，他说轻一点，那你要几根啊？我就开始算，因为那天是礼拜天，然后开始算就说礼拜天哦，那我真的要吃到，因为那时候我旁边还有2根香蕉。对，完了我要撑一个礼拜，那大概还在4根左右，一天吃1根的话，然后4根左右，好，他再买4根好了。对，他香蕉好大，对，然后说买4根好，我说4根那好，一斤25块，然后我就看他称多少钱。然后称出来了，就像去买自助餐一样，或者就蹦出来一个数字，有没有？对，我说95元，没有啦，我说自助餐90元。对，那香蕉是多少钱呢？他说4根30元。我觉得4根30元好像蛮便宜的，一根才7块钱而已，应该很便宜吧？好，然后就非常开心，就买回去了。然后隔一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我回家，因为我都是利用六日回台中。然后回家之后跟我妈说，妈，那个香蕉我买4根，这样1斤25块，你觉得贵不贵？她说那个市场一斤才7块钱。那我心里就。好吧，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个水果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对，因为他已经很少去买那种东西，就不知道说那个价钱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对。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顾客去结账的时候，他大概也是像这种生活白痴，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的价值是多少钱，如果450应该很合理吧，对。如果是林玉雄，我真的大概觉得很合理啊，因为他写一本新法，刑法总则书就帮他赚一栋房子，有没有？大家都买，他就越赚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450块很便宜啦，对啊，对啊，然后他就买了这样子。结果那个结账时候，店员就发现说，哎，好像那个价钱标错了，对，应该是150，怎么标成450的？然后他就，你看到顾客拿450出来显，知道他以为那个东西是卖450，显于错误这样子。他就想说，我要不要跟他讲呢？他说好，算了，我不要跟他讲了，我是为了店里面的业绩着想，收入着想，不跟他讲，不跟他讲，就结账就450就过来了。请问大家这个店员有没有构成诈欺罪啊？我刚才之所以说诈欺罪的要件行为方式，那个是因为诈欺罪行为方式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店员使用诈术，然后让人家陷于错误财产，然后处分因此的处分财产受有损害，这之间都要有这样的环节的因果关系，才可以肯定他成立诈欺罪。那如果是他自己本身先陷于错误，他自己本来就陷于错误了，然后呢你不跟他讲，这个时候他陷于错误就不是因为你使用诈术的关系，这时候就不符合诈欺罪的行为方式的那个顺序上面的要求，就不会成立诈欺罪。可是这个案子里面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它的特殊性是在于说，第一个，标错价钱是谁标错的啊？ 那是店员标错了，不是那个顾客自己先写错误，以为说那个人就是450块，那就套给你450块。对，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案子里面是标错的价钱是店员，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因为店员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前行为，有一个违反注意义务的前行为。那有一个违反注意义务的前行为干嘛？有前行为就有什么保证人地位啊？对，就可以产生保证人地位。所以依照通说的看法，在定式犯罪里面，在定式犯罪里面，你的这种单纯的不作为要跟作为等价，前提是要保证人地位。那这个案子里面，他因为自己是店员标错关系，所以有前行为保证地位，我们就可以肯定他在这个这里负有所谓的说明义务。他有必要去跟顾客说明说，哎，你那个东西其实是我标错了，其实是150块而已。如果他不讲的话，从那个标错行为产生出来的保证人地位，就会让他因为缄默的关系，所以会跟积极施用诈术的意思是相同的。积极施用诈术，你说在这个例子里面，他其实是负有所谓的告知义务，他负有告知义务。那告知义务从哪来的？从前行为标错行为的那个保证人地位来的。对，所以他既然有告知义务的话，他就可以肯定说，好吧，那这边缄默就可以说你是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诈欺罪的构成要件。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的缄默跟积极使用诈术是所谓的等价的，在刑法上面是要等同看待来处理。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符合第五个要件这个要求，不作为跟作为要等价关系。对，其他的条件，其他的非定式犯罪，你不用特别去检验有没有等价关系，但是在定式犯罪，尤其是诈欺罪的时候，你要记得。诈欺罪的情况底下，他一定是行为先使用诈术，然后让相对人陷于错误，然后处分自己财产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具备，才可以肯定他的所谓诈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如果那个被害人是自己陷于错误，是自己陷于错误，然后你保持缄默，这个时候原则上面不会有所谓的使用诈术然后陷于错误，那因为他就不符合诈欺罪的要件的要求啦。可是如果说他陷于错误是因为可以归责给行为人缄默行为人的行为的时候，前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缄默行为呢，就违反他从前行为所衍生出来的告知义务。这个时候还是肯定他有说他的缄默行为就等同于是积极使用诈术，那他就相对就陷于错误啦，那处分财产受损害就可以肯定他诈欺罪的客观要件的。所以这个是在定式条款的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到的问题。对，就这样子。好，那以上就讲完客观要件喽。客观要件就讲完了，所以你要一步一步的审查。第一个，他是不是所谓的不作为？他是不作为。第二个，他有没有所谓的保证人地位？重点是在保证人地位。那保证人地位那个有好多好多好多，以及他每一个保证人地位都有他自己的界限，他都有保证人地位自己的界限。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符合保证人地位？什么时候没有？这个你都要知道。对，这是第二个，保证人地位是学习上面的重点。第三个，他有没有所谓的物理上面的作为的可能性？他有物理上面作为的可能性。第四个，他的行不作为跟作为结果发生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假设的因果关系啊？还有客观上面什么可以归责给他？最后一个，在定式犯罪的时候才要审查的，不作为跟作为是不是有等价条款的关系？对，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客观构成要件？那主观上面要干嘛呢？主观上面没有跟其他作为犯没有差别，就是认识跟意欲，认识什么？认识上面所说的这些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那在这边要强调的是，尤其是要认识到具备有保证人地位这个事实，故意的认识对象永远都是事实，讲过了，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啊，我是他的爸爸。现在如果你是最近清楚的保证人地位的话，不是认识到说我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而是认识到什么？我是他爸爸，因为我是他爸爸这个事实建构出来，他在法律上建构出来还有保证人地位，所以你要知道说，哦，我是你的父亲。如果说他不知道说啊，现在溺水是我的小孩啊，然后我以为是别人家的野孩子溺水啦，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认识到说他跟那个被害人之间的那个亲属关系，这个时候等于是对于保证人地位的错误，具有保证人地位没有认识，那没有认识到我对这个法律有保证人地位，当然就怎么样排除故意，因为保证人地位是一个故意必须要认识到的对象，所以你要认识到的对象，主观上面要认识到的对象是建构出保证人地位的那个事实。比如说父母子女啊，或者说 你跟他之间是非常亲密的同居人，像这些事实你都要知道。如果是登山危险共同体的话，你就要知道说，哦，我们现在是一起患难与共，感情非常好的登山，一起登山的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去登山的一些团员，对，这些事实你都要知道，这些事情你都要知道。如果不知道，那你就可以阻却故意，发现阻却故意的效果，对，这个是要特别提出来的。那如果说这个构成条件有所谓的要求，另外要求要所谓的意图的话， 那那个业主有报也要具备，这是没有问题，这是以前就讲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再需要再去补充的。好，那以上就是所谓构成要件的部分。那违法性的部分，不纯正不作为犯，违法性的部分要讨论的也是以前讲过的所谓的义务冲突的问题，义务冲突的问题。那再次强调是所谓的义务冲突是行为同时，一定是同时面临到数个作为义务之间彼此之间的冲突，对，一定是面临到数个作为义务的冲突。那依照他自己本身的能力，他只能够尽到其中一个救助义务，他只能够尽到其中一个作为义务。以前常举例子，不是说父亲呢同时看到两个小孩子面临火海啊，然后就怎么办呢？我这个时候冲上去，用飞毛腿冲上去呢，只能够迅速的抓一个小孩子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没有办法抓了。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同时他因为父亲对两个小孩都有保存地位，对不对？所以他负了同时限于两个作为的义务，但是依照他自己的能力，只能够背一个小孩下来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只要履行，因为这两个小孩的生命法益是同等级的，是同等级的救助义务、作为义务。如果是同等级的作为义务的话，你只要履行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即使法益侵害结果还是发生，你还是可以阻却违法，还是可以阻却违法。那如果说这个法益作为义务是不同等级的作为义务呢？例如说你有保管人家的什么明朝时代重要的花瓶的义务，另外一个是你有救父有救助你太太的义务，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优先履行那个比较高位阶的作为义务，就是救助太太。对，你不能就是就先救花瓶，花瓶是长得很漂亮没有？花瓶到底是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花瓶是长得好看的，对，不然我们就不会说那个人只是一个花瓶。对，花瓶是长得好看没有错啊，但是呢，太太是高位阶义务，你要先救助她，所以如果你是先救花瓶的话，就没有办法阻却违法，对。所以这个是在义务冲突违法性的部分，你要注意到义务冲突的问题。这是以前违法性的时候讲过，如果大家有忘记的话，就是再回去看讲义。好，那这罪责的部分呢？罪责的部分一样，跟作为可能性那边、跟作为犯那边一样，都是要检讨所谓的作为责任能力，责任能力这是要先检讨的。第二个，检讨他不法意识。你说不法意识在不作为犯有什么特冲，有什么比较奇怪的地方吗？要注意到的是，刚才我们说，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说溺水的人是我的儿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他对于保证人地位的那个事实没有认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我知道那个溺水的是我的儿子，只是我觉得现在是在游泳池的这个情景底下，所以旁边的那个救生员呢，应该是负有救助义务的才对，不是我要去救我儿子，是救生员要去救我儿子，不然我请那个救生员干什么？对啊，所以应该是救生员去救他。对，我应该是不用去救他的，即便他有作为可能性，他会游泳，他还是觉得说应该要有救生员去救他的小孩。假设是这样子的话，显见他在抗辩什么？他在抗辩的是，我虽然知道我是他爸，所以我知道说我对他有所谓的救助义务，我有保证人地位，但是我觉得我在法律上面没有义务要去救助他，因为是救生员才有义务要去救助他。这个叫做对于保证人义务的错误，对保证人义务的错误，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正确的，要记得跟刚才那个保证地位错误是不一样的。保证地位错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说我跟他之间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对，甚至大家我就是对保证地位这个事实有所误认。这个案子里面，保证义务的错误是指的是什么？他完全正确的认识到说他是他爸，也就是正确认识到说他有保证地位，但是下一步从这个保证地位所衍生出来的那个救助义务，他却否认，他却有所误认，他认为说应该是个救生员去救的，不关我事啊，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说什么？救助义务从保证地位没有错，从保证地位会衍生出所谓的保证人义务，也就是所谓的救助义务。那在法律上面，有没有救助义务这件事情是事实还是法律啊？是法律啊，这个事实没有关系。你有没有救助义务，那个是法律要科予，要不要科予你的问题，所以是法律有关系。那对于法律认识错误是什么？对法律认识当然是影响，然后会影响故意吗？不会，对，会仅多是影响到什么16条的不法意识的问题啊。所以对于保证人义务的错误呢，就是透过16条的可否避免来处理。如果是可以避免的话，顶多就减免罪责啊。如果是不可避免的话，就怎么样？阻却罪责，就致使不成立犯罪。对。也就是说，对保证人义务的错误等同于是一种禁止错误，是等于是一种禁止错误。这是目前通说的讲法，这是目前通说的讲法。也就是说，目前在通说的讲法底下呢，它其实是严格去区分对于保证人地位的错误，还有对于保证人义务的错误。如果是对于保证人地位的错误，我不知道那是我的儿子，这个时候它其实是对于事实的误认，是对于建构保证地位的那个事实的误认，没有认识，所以会产生排除故意的效果。但是如果他已经正确认识到他有保证地位的话，那他就已经符合主观构成要件故意的要求了。那至于他如果又进一步发生说呢， 我认为说我虽然有保证地位，但是我没有义务要去救助他，这是对于法律上面有没有义务要去救助被害法益这件事情有所误认。那这个法律上面有没有义务要去救助被害法益，这是一个法律上面规范上面的问题，所以这是应该是欠缺不法意识来处理，跟罪责是有关系的，但是跟故意是没有关系的。在现在的通俗的分类检体系底下，是罪责那个不法意识跟故意是分离的嘛，所以顶多是对于保证义务的错误，顶多会影响不法意识，但是不会影响到故意。好，这是不法意识的特殊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期待可能性，在这边也会有问题。还记得期待可能性吧？以前我们在学罪责的时候有说过，期待可能性可以随便乱用吗？不行，顶多通说说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在过失犯还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时候才可以用，这里刚好就是他有可能会被使用到的情况。所以像刚才那个运动二号案，你们还记得吗？那个运动的案子，虽然我们在构成要件的层次说他有作为的可能性，他可以把运动把插头拔掉，然后呢把运动摆置好，然后再冲出去，对，但他没有做，所以他有所谓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要求。但是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的话，任何妈妈处在相同的情况底下，你就当那个妈妈好了。你听到自己的小孩在学校犯了重伤的这样的结果，你一定是急忙的冲出去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期待可能性上面认为说呢，你之所以发生这样法益侵害结果，然后没有作为，他就是没有作为嘛，把运动就丢着，然后让他烧起来，这是一种不作为。所以比较不可以期待说你要去孩子这个时候非常冷静，然后把那运动关掉，然后收拾好电线，然后再把它放入盒子里面，然后再出门。这好像很难以期待啊，所以可以考虑从期待可能性的部分降低他的期待可能性。降低期待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孩子会沉迷犯罪，但是会减轻其刑，就是会减轻其刑，因为他期待可能性被降低了，会导致减轻其刑的效果。这是可以考虑的，这是可以考虑，因为这是一个不作为犯的情况。对，只有在过失犯跟不作为犯的情况底下，期待可能性才比较有他使用的空间。否则，你都已经故意去杀人了，他还说不可以期待我不要去杀人。这样很奇怪，对，所以这个之前在故意作为犯，我们会严格限制你的期待可能性的使用，就在非常例外的情况底下，才有可能用欠缺期待可能性为由排除他的故意罪责，就是那个洞穴吃人的案子。可是，在这种情况，在不作为犯才有过失犯的情况底下，刚好期待可能性的使用会被放得比较宽一点，会被放得比较宽一点。好，那这个是期待可能性罪责上的问题，就说到这边。好，那我们就把故意的不纯正不作为的既遂犯把它讲完了。现在十四页要讲的是所谓的未遂犯，现在讲的是未遂犯。不作为当然也有未遂犯的可能性啊，为什么？尤其是不纯正不作为，在通说的角度里面，它是一种结果犯的行为犯啊，它是一种结果犯嘛，对不对？上面讲过，所以它当然就有未遂犯的可能性啊。它有曾经未遂犯的可能性，那它什么时候着手呢？它什么事没有做，你怎么判断它什么时候着手？在作为犯的时候，就他有好多好多主动会跑出来嘛。例如说，他如果要放火的话，他就提着汽油啊，然后接下来干嘛？走到人家家里面去，然后有可能就点火，泼洒汽油，然后就点火，然后就烧起来了嘛。有好多好多行为都可以判断说，其中一个举动有可能就着手了。但是如果是不纯正不作为犯，他刚好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做啊，什么事都没有做，你怎么知道说在哪一个时间点他已经着手了、啊？还记得着手的定义吧？着手定义的标准就是什么？依照行为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你要怎么样？去看他主观上面，以他主观上面犯罪计划为基础，看说哪一个时间点对法益会造成什么密切的危险嘛，对不对？那其实，在不作为犯的情况底下，应该也是要一贯的做这样的思考，你的那个思考逻辑才会是一贯的嘛。不然说作为犯一套标准，就不作为犯又是另外一套标准，那奇怪，同样都是着手，为什么会两套不同标准呢？法条只有一个25条而已、啊，没有其他标准了、啊，对。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肯定说，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也是要跟作为犯的着手的标准应该是要一样的。只是说学校上面就反而会跑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就会认为说作为犯就什么事没有做嘛，所以有可能会有几个时间点会有出现哦，可以考虑的是他的着手的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呢？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在第一个可以救他那个时间点，你没有救他你就已经着手了，这是叫做第一救助机会理论，叫第一救助机会理论，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在可以救他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时间点，你错过那个时间点不救他，他就会死掉的那个时间点才是着手，才是着手，这叫最后救助机会理论。从他那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即第一救助行为理论是说，在第一开始可以救他，然后你没救他的时候，你就已经是着手了，这叫第一救助行为理论。最后救助行为理论是什么？最后救助行为理论是说，在最后你可以救他的时候，你没有救他，错过那个时间，他就会发现，就会发生了，那个时候才是着手。显然两个都怎么样？太极端了。最后救助理论最极端，他说什么？最后可以救他那个时间点，你没有救他， 就已经着手了。问题是，那下一秒钟他们就已经计税了。对啊，最后时间里面就看，那下一秒钟就变计税了啊。所以，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有没有终止犯适用的可能？不可能啊！你下一秒钟就计税了，你怎么可能会有采哎？我说我要赶快自己去介入积极方式把一千块结果办，不可能。所以，如果是采最后救助理由的话，会导致不可不助人犯永远都不可能会有终止犯的适用。那另外一个极端呢？第一救助机会说呢？第一救助机会就是说，在一开始你有办法救他的时候，你没救他，你就着手了。可是，一开始我有办法救他的时候，我没救他，但是有可能他还没有危险啊，对不对？他有可能还没有到达极尽迫切的危险的程度，还没有到达迫切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依照着手的标准，你还没有极尽密切的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说他着手啊，对，所以是过早了，你会混淆了所谓的预备行为跟所谓的未遂犯，会混淆预备犯跟未遂犯，因为你把那个着手时间提前的太早了。那刚才那个最后救助机会理论是太晚了，法医都已经陷入危险当中了，你还说要等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救的时候，错过那个时间点你才是着手，这时候显然是怎么样？太晚判断，他都已经非常危险，你还说？这时候还没有到达着手，这个也让人难以接受。所以目前的通说说法还是回归到所谓的在作为犯的着手的判断，也就是说你还是要看哪一个不作为的时间点会对于法医造成密切的危险性，依照他分的计划，哪一个时间点对法医会有密切危险性，那个时间点才是被评价为着手，那个时间点才是被评价为着手。那我们要举实例来看，我们看第十四页上面这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是黄慧婷老师举的例子，他说。火车站这个负责站务人员呢，他是一个站务人家。看到有个醉汉呢，那个醉汉是我把简化，那个原本题目是说，有一个醉汉呢，常常流连在那个火车站里面，然后到处在那边徘徊，然后被旅客常被旅客检举，说那个人怎么一天到晚在火车站里面晃来晃去，是不是要偷东西啊？看起来穿邋里邋遢的，又到处跟人家说有没有10块钱这样子。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就进入那个星光三月，然后前面就会有一个人，很奇怪，是外国人，你有遇到过吗？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话，我只听得懂10块钱这样子，说什么10块钱啊？对啊，我想给他都没人给，你知道吗？因为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对，他说有没有10块钱，然后看他也好手好脚的啊，然后就拿那个杯子在那边走来走去，说我要10块钱这样子，我当然就不会给他，对啊，因为我像看到真的很多人跟阿婆，然后就很可怜啊。那个金光山前面要进入到捷运站下去的那个前面，常会有晚上会有阿婆，就头戴那个亮亮的，在那边卖东西，卖一个荧光类的玩具，对，感觉好可怜哦，对啊。可是我想说，如果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救的话，我的财产就破产了。对，这看情况了。有时候我会玩心生善念，然后就说好吧，我在这救，就告诉我一条口香糖50块。他到瞬间就被打消那个救济的念头，这样子，我觉得50块也太多了吧，对。只是他走了之后，你会觉得良心不安，然后再冲上去再给他50块这样子。好，题外话，火车站站务人甲看到醉汉乙呢在铁轨上面睡觉，好像他睡觉，他都没有起来，就睡觉睡很久了。可是他就知道说，再过10分钟有一班自强号就会过来了，太鲁阁。那甲呢就过，好吧，睡觉不管他，当都没看到就跑就走了。对，过了3分钟以后呢，就有一个好心的人就把那个醉卧铁。就把那个人呢脱离铁轨，那个罪犯脱离铁轨，那罪犯他就没死啊，因为那个火车是10分钟之后才会来。这个案子，如果你采取的那个着手的标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结论，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就把它放上来。为什么？他看到他在铁轨上面，知道说大概10分钟之前就要来了，他可以救他而不救他。他看到他那个彩虹那里，然后知道说10分钟火车就会来了，然后他可以救他，他不救他。第一个时间点，依照第一救助机会理论的话，他就已经着手了。他就已经着手了，跟他说有人在睡觉啊，那你就继续睡吧，睡醒来之后你就在天堂了，这样子，你就说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天堂，对，是一直说他被火车碾死，对，所以当你看到他睡在上面，然后你不去救他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你可以救他吗？你可以救他啦，然后你就没有救他，这个时候是火车来的前10分钟，你就可以救他，就没有救他，这时候就着手，所以你就还成立什么未遂？那如果是最后救助机会理论呢？到什么时候呢？你要到大概9分。过了9分钟，然后再过了大概30秒的时候，对，因为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没有办法再冲过去把它拉回来了。对，从那个时间最后那个时间点，你不去救他才会算是着手啊。所以这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着手，因为才过了3分。那个时候他离开现场的时候还没有啊，对不对？那依照通说的见解，你要看依照他的犯罪计划，如果他有杀人故意的话，依照他的犯罪计划哪一个时间点对那个被害人罪犯而言呢，是已经到了密切的危险的程度？那 这个例子呢，为什么这样出呢？原因是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哦，黄文庭老师有特别强调，他说你要考虑到什么？密接危险时间点呢？虽然你看他是在十分钟的时候他就走了，对不对？十分钟看起来有密接危险性出现吗？没有啊，因为你五分钟内就让他来不来得及，他就来得及啊。显然十分钟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你过到五分钟的时候再去救他还来得及。可是黄老师特别强调说，如果你一去就不回头这样子。一去不回头，好像是那个什么的歌啊，对啊，本来你离开分身现场就不打算再回来了，那表示什么？你就不回来了，就我就要回去睡觉，我就不想理你了，就不回来了。那显见什么？你走的时候，那就是等于跟什么九分五十秒是一样道理啊，有差吗？没差，你就不回来，意思就是说你就会放任那个时间慢慢的流逝，对不对？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有什么密切的危险就出现了、啊，密切，因为不是打算救他了嘛。就是放任因果流程继续实现了、啊，就放任因果流程继续实现，这个时候就可以被评价为着手，这时候就可以评价为着手。虽然表面上面看起来十分钟的时候呢还没有太危险的情况出现，但是因为你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是如果说他主观上的心态是我走之后就不想回来了，那就是放任因果流程实现之后再也没有救助机会的可能性，所以这时候就应该被评价为着手。那之后。至于他偶然在三分钟的时候被一个路人救走，那完全都是偶然介入意外障碍，所以没有导致结果发生。对，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肯定，在这个案子里面，行为人其实是已经着手了，他其实是已经着手了，那他就会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他就会成立未遂犯。好，那这个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的问题。好的，顺便再讲一下，那如果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那考卷这边怎么写啊？未遂有他自己的审查体系，对不对？未遂有自己的审查体系，啊，不纯正不作为犯也有自己的审查体系。那如果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那就是把两个并在一起啊。还记得未遂犯怎么写吗？未遂犯怎么写？先写故意还是先写客观要件？先写主观要件嘛，对不对？所以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客观要主观要件要先写，主观要件要先写。当然你还是要符合一些前审查阶段啊，比如说这个罪有处罚未遂啊，然后他已经做，然后他而且结果没有发生了、啊，接下来审查什么？主观上面有故意，那客观要件要审查什么？第一个他是不是不作为啊？第二个他有保持很低位啊？第三个他有作为可能性啊？再来，因为他是未遂嘛，所以你就不用审查假设因果关系，还有客观位置那些东西，这个东西就不用审查。可是你要审查什么？等价条款啊，如果他定时犯罪的话，还要审查什么？着手了没啊？因为他是未遂犯的一种，所以你要审查着手了没啊？所以其实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就是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那个架构跟未遂犯的架构那些要素全部都集中起来，哇，就有一大堆要素要写。对，所以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其实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好，我们接下来去看不纯正不作为犯一个终止的问题啊。可是以前讲过了，他一开始就是透过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构成要件，所以。他就没有所谓的未了未遂，然后消极放弃行为的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什么事都没有做啊，所以你要让人家知道说你有终止的意思，前提是什么？你客观上面表现出来看，给我看再说吧。对啊，所以他一定是要透过积极的挽救法医侵害结果的方式，这样的终止行为才可以符合终止犯的要求。所以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终止犯，一定都是既了未遂的终止犯，他一定都是要透过积极防止结果发生的这样的行为，才可以符合终止犯行为的要求。那当然，极易终止啊，结果不发生那些都跟作为犯是一样的，就不说了。好，那第十五页的最后要讲的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正犯要怎么认定啊？正犯要怎么认定啊？这一边呢就非常非常多理论哦。以前我们在学正犯跟共犯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之前在学正犯跟共犯的时候会说什么？如果是一般犯人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决定谁是正犯啊？用什么理论？用犯罪支配理论，对不对？那如果是身份犯的时候呢？依照学说的话，是用所谓的义务犯理论嘛？看谁有那个身份嘛，对不对？那亲手犯案就是亲手性啊，就是看谁真正去实施那个构成要件行为。OK， 这是在作为犯的部分。那不作为犯的部分，怎么样决定谁是正犯，谁是共犯呢、啊？目前为止，其实这边其实在学说上面就是，势均力敌啊，就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啦。对啊，所以我只能够这样写。对，不过比较多的主张是犯罪支配理论。对，虽然我你会觉得，犯罪支配理论不是指的一般犯吗？可是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一般犯吗？不是啊，他是要保证地位的人才可以去当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正犯嘞、欸，对啊，所以不纯正不作为犯比较好的应该是中间第二个选项，应该是用义务犯理论去决定他谁是正犯，也就是说，富有保证人地位的那个人才会是正犯呢、啊， 富有保证地位的人，其他没有保证地位的人都只能够是什么共犯，都只能够是共犯。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啊，那一旦具有保证地位，那全部都是正犯的，没有错。如果这样理论就不会像一律都是正犯，只要有保证地位，一律都是正犯，就不会有共犯情况底下出现。但是现在比较多数人，他不是通说，比较多数的见解，我刚才讲过是在犯罪支配理论，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正犯要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除了他有犯罪支配之外，第二个要件他也要保证人地位，也就是说。采取犯罪支配理论跟刚才的义务犯理论这两个取得差在哪里啊？差在如果是义务犯理论的话，有保证地位的人全部都是正犯，他没有成立共犯的空间。只要有保证地位，他没有作为或者是教唆帮助他，不管做什么都好，只要他有保证地位，他一律都是正犯，不可能是共犯。那犯罪支配理论的会说什么呢？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正犯，保证人地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没有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没有错。但它不是所谓的充分条件，还要加上所谓的犯罪支配，另外额外的具有犯罪支配。所以有保证地位的人不一定都是正犯，还要具备有犯罪支配才会是共犯。那如果有保证地位的人，但他没有犯罪支配，那就是什么教唆帮助？对，这就是第一说，就是采取犯罪支配的人，他就会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跟一般的情况底下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要保证人地位；第二个，他要所谓的犯罪支配。那相反的，如果采取义务犯理论的人的话，认为说，只要在刑法他们负有保证人地位或是保证人义务的那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正犯，没有成立共犯的空间。对，那第三说是最少人主张的，他认为说，不作为犯一律都是共犯，但是现在显然承认什么？不作为犯没有保证地位的人都没有办法成立正犯，这样太奇怪了，这样是不符合现在的通俗或者现在的犯罪支配理论的，所以第三说是不可采，就不要理他。对，目前大家就是有第一说跟第二说，不过要记得，即便是在这个部分采取犯罪支配理论的人，也主张要保证人地位才会是正犯，才会是正犯。好，那这个是不纯正不作为犯，我们就说到这边。那因为上课程的关系，所以我们赶快讲过失犯。今天要把。今天就把竞合讲到一半，对。然后待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因为我有事情要到楼上去办事，其实去领钱，对，领钱，对啊，我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来领钱，对。所以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大家问问题，但欢迎大家下课的时候十点的时候再留下来问题。那十点之后大概没有人想留下来问题，对。好，接下来我要画一些图，讲一下面过失犯这部分，虽然有画图的，但是这个图不好记，对，所以我还是重新画比较好。 新闻，就是153修法了。对，那大家应该看新闻吧？修法修成什么样子呢？第一项保留，但是第一所谓它本来是没有分项嘛，对，那第一项说呢，本来就是把那个罚金提高到20万元，本来只有10万元，提高到20万元。那本来陆海空军刑法呢，本来就是处罚20万元的，所以现在又提，因为普通刑法修变提高10万元，就陆海空军刑法跟着一起碎，它就变成30万元这样。对，所以现在当军人蛮惨。那他加第二项，关键也在第二项。第二项说呢，第二项其实是一个加重结果犯上面的规定啊，新的153，他是说，如果你因为不能全驾驶，或服用那些什么药品啊、酒类的原因，所以导致你不安全驾驶，然后去驾驶，结果因而致人于死的话，其实是一个加重结果犯嘛，对不对？因而致人于死的话，就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嗯，本来的只有单纯的酒驾行为是2年，不安全驾驶行为是两，现在原本是1年了、啊，现在增提高了2年。但是呢，如果你撞死人的话呢，瞬间你的刑度就怎么样？嘣，就算你跳，变1年以上7年以下。在旧法，在是我现在都变旧法了。在旧法、现行法下，在现行法下，其实要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啊？你不能全驾驶，麻烦就撞死了。你在不能全驾驶的途中，把人撞死了是什么？153一定是构成没问题嘛？他把人撞死了、欸，如果你不是故意的话，那就是276嘛，对不对？那这两个怎么竞合？同一个行为啊，然后触犯的数罪名啊，你们想想竞合，这没有问题。我、哦、想要竞合啊、哦，那以前的153刑度是多少？1年以下，然后或是致人于死呢？2年以下，好，从中处断276，顶多就2年以下。可是现在变什么？现在或是如果你不安全驾驶，然后致人于死，变加重结果犯。加重结果犯还记得他的目的就是干嘛？打破想要竞合的规则，对不对？然后给你提刑度上面大幅提升嘛。所以之前我在选那个部分的时候，有跟你们讲过说。对于它的正当性上面是有所怀疑的嘛，对不对？它会违反罪行相当原则、啊，因为本来是应该是用想要竞合，然后论以2年以下，就现在立法者以大幅度把它提高到1年以上7年以下，这个太重了，所以我等着去看有没有去试线，你们大家都可以去试线，去试试看，自己先回去不然全驾驶，然后再撞死，然后再去申请试线，谁有那么白痴啊？对啊。总而言之，他现在那个加重结果犯的这个刑度呢，真的就很像加重结果犯的风格啊，就是真的把它大幅提高他的刑度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会有违宪的疑虑啊，为什么？刑法里面有几个法条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啊，然后回去有空就把它翻翻看看什么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然后你觉得他跟这种酒驾撞死人，而是过失撞死人，不是故意把人撞死人，而是过失撞死人，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可恶？然后去比较看看，看他是不是有符合所谓的罪行相当原则？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过失犯，如果你从行为主观面的这样一个角度去区分的话呢，基本上故意你可以分为所谓的故意犯和过失犯、啊、那故意犯呢，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不管是故意作为犯，是故意不作为犯的，就讲到刚才讲到的地方。对，现在讲的要讲另外一个心态，行为内心心态的状态，叫做过失犯，叫过失犯。那行为呢，如果是想看第14条，那法条就在第14条。第一项说呢，行为人虽非故意，就是这句话有讲跟没讲是一样的啊，因为他过失就是故意嘛。但是按他的情节，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叫做过失。第一项叫做所谓无认识过失。为什么叫无认识过失呢？那是因为他跟第二项去做比较。第二项说呢，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虽然预见了，所以第二项一定是已经预见了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他确信结果一定不会发生啊。像这种情况底下叫有认识的过失，第一项叫无认识的过失，第二项叫有认识的过失，它是体系解释而来的，对，是这样的区分。可是第一项我告诉你过失犯的要件是什么吗？看起来有啦，应注意，应注意那表示什么？你应该要注意，所以我赋予你一个什么注意义务？我赋予你注意义务，所以从应注意这边导出注意义务出来，对，所以过失犯一定是违反注意义务，它已经违反注意义务。能注意是什么意思啊？能注意那表示什么？你能够避免结果发生，那结果没有避免，或者说你能够预见到结果发生，就没有预见了。所以这边能注意者是预见跟避免结果的能力，预见跟避免结果的可能性，预见跟避免结果的可能性，而不注意啊，你就是没注意嘛。所以这部分不是要件，对，为过失，法条上面只有告诉你说是这样子。那我们实务的判决就怎么讲呢？实务判决他觉得你有过失，他就写你应该能注意，然后行为人怎么谁应该能注意，然后 不注意，然后为过应注意的注意不注意为过失，所以叫做酒自觉啦。但直接把法条抄上去，然后也没告诉你说到底是怎么样违反什么样注意义务在哪里啊？那他到底能够预见能够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啊？他都不会告诉你，反正他觉得有过失，你就是有过失，他就写这几个字上去，他就说你有过失了。可是我们在写考卷上面不能够这样子啊！我们在写考卷上面之后，应该是要依照犯人解体系这样乖乖的把它写下来。对，所以你知道，彻底要问题就是说，那过失犯体系到底是什么？我先把过失犯体系讲完，再回过头来讲普通的业务过失。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故意是在什么时候被丢到公司了解上面去的、啊？从哪个东西出来之后，故意就跑到变成主管构成要件要素啦、啊？目的行为论嘛，对不对？从目的行为论出来之后，故意就变成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可是大家都非常关心故意的问题、欸，可是有人会去关心过失吗？没有啊，过失就像也没人要的小孩。对，在德国刑法文献上面是这样描述他的，过失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对，因为大家都关心故意犯的问题，那过失犯在故意犯被丢到上面去之后，过失也跟着丢到上面去吗？好像没有哎、欸，为什么？因为目的行为论是谁发明的？威尔才发明的、啊。目的行为论只能够解决故意犯的问题，能够解决过失犯的问题吗？不行啊，对啊，所以他当然就不会去关心过失啊。那过失在哪里啊？过失就继续留在罪责吧。故意过失本来就是罪责啊，那故意被丢上去之后的过失呢，就继续留在罪责吧。所以目前的通说是认为说呢，所谓的行为主观上面这种过失的这种状态呢，还是一种罪责上的要素，还是一种罪责上面要素。那你说，嗯？那构成要件还是客观的咯，没有错，构成要件还是客观的，所以过失犯在目前通俗说法，它没有主观构成要件，它没有主观构成要件，顶多是在十四条第二项的情况，因为它要求要有一个预见结果发生，所以你要去承担它的预见，但是它还没有，它仍然是没有意欲，所以过失犯没有主观构成要件，在通俗的角度底下。那你说啊，那过失犯到底怎么写啊？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有这个问题啊，就不知道怎么写过失犯了。因为书上也不会告诉你过失犯怎么写啊，对啊，基本上有好几种写法，有好几种写法。目前比较通行的写法就是黑板上面的左边这两种，对，就是左边跟中间这两种写法，对，目前通说是这两种写法，对，这两种写法目前都有人赞成，对。那客观规则这个写法，就是第二个中间这个图，第二个中间这个黑板上中间第二个中间那个图，这个写法。要看你是不是支持客观规则理论。如果你不支持客观规则理论的话，你就不会用中间那个图，你只要用最左边的那个图，黑板上最左边那个图，对，你就不会用到中间那个图。那如果你是支持客观规则理论的人，你就会用中间这个图，对。那过失犯到底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跟故意犯有什么不一样的写法的地方吗？有。那我先讲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因为通说认为过失犯没有未遂，你先讲过吧，过失犯没有未遂，所以第一个要件。结果发生，一定要结果发生，一定要结果发生。我在黑板上没有特别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对。可是你要知道，那审查之后一定要第一个要件一定是结果发生，第二个要件，因为它是结果犯，所以一定要审查什么因果关系，所以应该要审查因果关系。所以你的行为跟最后的结果之间有没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也是要审查的条件因果关系。这两个跟故意犯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提到它。第三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是什么呢？第三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在黑板上最左边那个图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个是所谓的违反了客观上面的注意义务，违反了客观上面的注意义务。除了刚才的结果发生跟条件关系之外，第三个要件是所谓的违反了客观注意义务。那怎么样认定说有没有客观注意义务呢？基本上过失犯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就是违反注意义务为它的主轴，它就是以违反注意义务为它的主轴。可是法条上面看不出来说它到底是注意义务在哪里呀、啊？所谓的法条上面看不出来的，表示要我有什么？这里会有习惯法介入的空间啊，还记不记得在第一堂课讲罪刑法定罪原则的时候，我们说过失犯跟保证人地位刚好就是习惯法最多的地方，刚好就是习惯法最多的，所以要视具体个案的情况来看。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案子嘛，什么的，不可以在楼梯前面堆高跟鞋啊，把它堆的都是满地都是高跟鞋，让人家踩到就跌倒，有没有？但是那次有人说不可以在有哪一个法条说不可以在楼梯前面堆高跟鞋吗？没有啊，但是法官一定会告诉你什么？在这个案子里面，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负有所谓的这样的注意义务出现，对，所以注意义务在实务上面都是法官说了算，他觉得你有注意义务，你就是有注意义务，你也不要去跟他争什么，但我这边没有注意义务啊什么的，所以一定都是依照经验法则，认为说行为在这个个案里面应该要注意到什么东西而没有注意，对，所以那个注意义务的来源一定很多都是习惯法，很多都是习惯法。 那如果是医疗刑法的话，那当然就是重要注意未来，当然就是医师技术规则啊。如果是建筑法规的话，当然就是那些建筑技术成规啊，这些东西都是实务上面永久操作下来的一些规则，你都是要遵循的。那这些东西就是转化成刑法上面过失犯的注意的来源，他就可以根据说，你看依照这个什么医师技术规则的规定，在病人在麻醉之前，你应该询问说他对于这个麻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啊？那你问都没有问，你就给他注射下去，就导致他死亡结果出现了，那显然是有什么违反注意。然后你有过失嘛？对啊，所以那个注意物的来源是大家写考卷的时候你要去详细说明的。你不能说啊，行为人应注意，能注意不注意就过失。那有写跟没写是一样的，同学。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应注意啊，在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那你要想说啊，客观上面一般人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负有什么样的注意物，你要描述出来。你要描述，比如说不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骑机车啊。可能就是重大过失，对啊，不可以在加油站那边点火啊，对啊，像这种东西，你都要把它描述出来。那为什么叫客观注意物呢？这里讲的客观，刑法上面讲客观有两种意义。大家学刑法讲客观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什么？客观上面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事情那种客观。另外一种客观就是这里所说的客观注意物违反这个客观指的不是客观上面真的有一个东西那个客观，而是一般人。有所谓，但是民法上面就是民法上就是所谓有善良管理人啊，就或者说理智的理性的第三人啊，对啊，反正就是一般人跟行为人处于相同的状况底下，他负有注意义务。对，这里的客观讲的是一般人的意思，这里讲的是一般人的意思哦。对，跟以前我们学的那个客观不一样，客观表面上面看起来那个外在可以看到的那个客观不一样，这里的客观注意义务违反的客观指的是一般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一般人处于这个案子当中，跟行为处于相同的案例情况底下，他都负有这样的注意义务，所以决定有没有这种注意义务是用一般人的标准来看的，是用理性第三人的标准来看的，不是用行为人的标准来看，是用理性第三人的标准来看。这是第三个要件，过失犯的客观要件的第三个要件。第四个要件，一般人因为是客观嘛，一般人也要能够预见得到。结果发生，这叫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一般人要能够预见到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你把一般人丢到跟行为人处于相同的情境底下，他也能够预见得到结果的发生。这里的客观指的是一般人的意思。那客观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客观的结果避免性就变成一般人处于跟行为人相同的情境底下，也能够避免结果的发生，这叫客观的避免跟对结果的避免可能性。所以在构成要件这边讲的都是讲谁啊？都讲一般人哦，压根没有提到谁行为人。所以你大家在写考卷上面的时候要注意，在构成要件的部分，如果你要采取这个通俗写法的话，最左边黑板上最左边的图是通俗写法。如果你要采取这种写法的话，你在构成要件的程式你可以写甲应该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乙能够预见到什么什么，乙能够避免到什么什么，能够这样写吗？不行，为什么？因为这边讲的是客观的。注意义务违反，还有客观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通通都只能够写一般理性第三人，在这个情况底下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一般人也能够预见得到这些结果有可能会发生，然后也能够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都是要写一般人，都不可以把里面的那个代名词、主角的名字写进去。对，要记得在构成要件的部分，完全都是客观的，就是一般人的标准。对。好，那这是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所以它有四大要素。再重复一次，第一个结果发生，第二个结果发生跟违反注意的行为之间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第三个客观上面要违反注意义务。第四个客观上面要对于结果有所谓的客观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这完全都是用一般人的标准去判断，那违法性没有什么好讲的，违法性的部分当然就是。跟以前一样，只是说在违法性的部分有个问题啊。违法性的部分，以前我们在违法性的部分说什么？你主观上面要有什么？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主观上面要有什么防卫意识啊？可是过失犯他就是不小心弄出来这样的结果啊，你怎么可以说他主观上面有防卫意识？那要看你讲的过失犯的正当防卫行为，可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就是指的是什么情况啊？如果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不小心。这过当防卫，或者是不小心因为防卫行为，然后导致人家那个攻击的人摔下悬崖，然后死掉这样的死亡结果。如果他真的是对那个死亡结果不知且不愈的话，对死亡结果顶多是过失。那我们就可以把什么？他原本基于避免自己的性自主法力被侵害， 这样一个主观上面的防卫意识，把它推下山崖，原本是这样的意思嘛，那个防卫意识就可以把它转化过来，所以对他死亡结果也不用负责，对，因为你不可能想象说过失犯怎么可能会有防卫意识啊，过失犯的防卫意识一定都是先前故意犯的防卫意识转化过来的，对，所以如果是讲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肯定说他还是可以有出去违法的空间，这是违法性的部分比较重要的。下一个比较容易有问题是在罪责的部分，罪责的部分在故意犯里面要考虑到哪些要素啊？责任能力、不法意识，还有什么期待可能性，对不对？这些东西在过失犯一样都是要写的，都是要具备的，所以我就不另外说了。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不一样的地方在黑板上画起来的框框里面，在过失犯里面的罪责要解，因为我刚才讲过了。过失犯没有依照通说的看法，没有主观构成要件，所以大家罪责不跟他主观上面跑哪里去啦？你看构成要件都是客观，都是一般人的啊，对不对？可是请问各位，如果我们完全用客观的标准、一般人的标准加诸在某些人的身上，然后要他为某些用一般人的标准，然后加诸在某些比较有可能能力比较差的人的身上，这时候依照他自己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符合那些一般人的标准了、啊，不是吗？那这时候你还要用一般人的标准来苛求他，要负过失责任，这样显然违反什么罪责原则啊？因为罪责原则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只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只有就他的能力范围内去负责嘛，对不对？所以刚才在构成要件的部分，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行为人自己本身有没有能力去预见跟避免结果发生的这样的能力。那这个东西呢，还是要审查的，只是审查的东西。在罪责部分才去审查，在罪责部分才去审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构成要件完全都是一般人都是客观审查，那罪责的部分是主观审查，所以这显然是什么体系啊？这是古典的犯罪体系，不是吗？所以我才会说，故意被丢上去之后，过失还是很可怜被丢在罪责，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罪责的部分，你要考虑到这个时候就是主观是什么意思？从行为人本身的角度，从行为本身依照行为人本身的能力，什么能力？预见得到跟避免得到结果的能力有没有具备？他们具备这些预见对结果的预见跟避免能力有没有具备？都具备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肯定他具备有罪责、过失罪责。否则，如果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差，你前面已经告诉，前面是用一般人的标准嘛？那显然是什么？如果行为做出的这个法律侵害行为，用一般人的标准，大家都可以预见得到，也可以避免到这样的结果发生。构成要件就合制了，构成要件合制了，完全没有去考虑到这个行为人的能力的问题，构成要件就合制了哦，那违法性也不用问什么，主权违法事由就会到罪责。可是罪责的部分就会说什么？依照行为人本身能力，他要不要为他有可能没有办法尽到跟一般人一样的注意义务，比如说他有可能是智能上面比较缺陷啊，或者行动上面比较缺陷啊，比如说他是玻璃娃娃。所以呢，一般人的标准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但是呢，因为玻璃娃娃不能跑步，所以他只能够用走的这样子去救火。假设是这样子，对，那显然依照他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符合那个一般人所设下的那个标准嘛，那就不能够苛求他为这样的结果产生出来结果负责啊。所以这个时候，在罪责的部分就要考虑到是行为人本身有没有办法预见得到跟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那这个当然取决于什么？行为人自己本身的能力的问题啊。有可能他是要去考虑他的智力啊，或者身心发展啊，或者一些其他肢体上面有没有一些肢体上面的障碍。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构成要件的这个客观预见跟避免可能性，跟罪责里面所说的主观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都会是相同的。像我们是一般人好手好脚的，我们的注意义务大家就跟一般人注意义务是相同的，是相同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有可能能力比较差一点，你就不能够符合要他说。一般人你要尽到这样的一般人注意义务的能力哦，不然就是有过失，当然就不能够这样主张了、啊，对啊。所以在罪责这个部分判断是说，具体该当中的这个行为人，依照他本身的知识、还有学识能力，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认识得到、预见得到结果的发生，以及有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如果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差的话，也就是说，上面我们在构成要件已经审查完了，一般人在这个情况下是可以认识跟避免结果发生的。可是，在罪责的部分，因为他能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主观上面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的话，那就会排除罪责，就会产生排除罪责的效果，他就不会成立过失犯，就不会成立过失犯。这是在能力比较差的情况。那有能力比较差就有什么？能力比较强不是吗？你比较强是谁啊？医生啊，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医生是全台湾，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一个病人要接受手术，这个病人呢，接受这个手术的病人呢，全台湾只有一个医生可以救活他，一个医生有这个能力可以救活他。那请问各位，如果这个后来 因为某些原因，所以这个病人死掉了。我们审查他们过失，好，从构成要件开始审查。构成要件审查是什么？用谁的标准？用这个医生的标准吗？不是啊，是用什么？一般人，也不是一般人，因为他是医生嘛，所以是用一般医生的标准。对，一般医生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有没有违反这个注意义务啊？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全台湾只有他有能力才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所以一般医生的注意义务跟他会一样吗？当然就不会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这个专业医生，这个超强的这个专业医生会有过失吗？就不会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违反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因为一般人能力比他低很多，对，所以他只要尽到跟一般人一样的注意义务，他就没有过失的，他就没有过失的。可是你觉得这样对吗？会不会有点问题啊？依照他的能力，他其实有办法救到他的，他竟然自甘堕落，说我不要发挥我的权利，我只要发挥跟一般医师一样的能力，我就没有过失了，这样子，这样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会发展出后来的所说的黑板上最右边的那个叫做什么个别化理论，叫个别化理论。这在国内大概就是黄文健老师跟徐秀老师踩的，这两个死对头在那个地方就一样，这样子。对，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重要的不是那个客观一般人有没有注意义务，有没有符合一般人注意义务。重要是行为人本身有没有尽到自己最大的能力的问题。对，如果行为人能力比一般人差，他就没有不法，他就没有不法，不是在罪责的部分的排除，他根本就没有不法。对，行为人如果能力比一般人强，他比一般人强，结果自甘堕落没有发挥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就有不法，他就有不法，他就不能够说啊，我已经尽到跟一般人一样的注意义务，所以我就没有过失，他就不能够再这样主张，因为你没有发挥你应该要有的能力。所以变成什么？如果你采个别化理论的话，就变成说，行为人本身的能力是决定他有没有过失不法的标准，而不是那个客观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对，一般我们通俗的标准在构成要件是什么？啊，我们去看说一般人在这个情况底下有没有注意义务啊，用第三人的标准、一般人的标准就好了，这样子。可是个别化理论说，他根本就不赞成用客观注意义务第三人的标准来当做他有没有过失不法，他完全是用你有没有尽到你自己的能力来当做标准，能力比较强的人。你没有尽到你的权利，那你就是有过失的不法，你就已经构成要件就有不法了，不是在罪责，不是可以说啊，反正我只要尽到跟第三人一样的程度就好了啦，没关系。但不是，如果你是从通说的角度来看，或者说这样的结论就没有过失。可是如果是个别化理论的话，没有尽到能力，表示你已经有不法出现，因为没有尽你全能。那如果是能力比较差的人呢，没有尽你全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仍就不会有不法。那你说这两说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在于，在通俗的角度底下，行为人本身的能力有可不可以预见跟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这个是在哪里审查的罪责。可是如果你是采取个别化理论的人，行为人能力是过失犯的主观构成要件，是过失犯主观啊，过失犯就有主观构成要件，他主观构成要件在审查什么？审查行为的能力有没有办法预见跟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所以两个，一个是在罪责，一个是在构成要件，主观构成要件是有这样的差别的。那说那差别的干嘛？差别在于能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为什么？如果你的一个行为人，他如果说他没有能力，我就是说能力比较差的人好了，依照通说的看法，他会在哪里排除他的责任？在罪责啊，对不对？因为在构成要件的部分，他还是没有尽到跟一般人一样的注意。所以还会在罪责部分排除，但是在罪责部分排除表示什么？他说我还是一个不法行为啊，你就可以对这样的不法行为去主张什么正当防卫。可是如果是在个别化理论这样的人主张，你能力比较差的人，你根本就没有不法，根本就没有不法，这主观构成就排除了，你可以对这样的行为主张正当防卫吗？就不行，就不行。对，好，那这个是大略上面把一些就是通说的架构，还有个别化理论架构稍微描述一下。对。那之后，大家休息回来之后，我再讲仔细一点。大家就先休息一下，嗯。